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在地面复合上升气流的作用下，今天本市下午到夜间还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空气湿度大，加之中午前后气温较高，人体感觉天气有些闷热，应该注意多补充水分。再就是今天午后预计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夜间将出现全市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请注意防雨和出行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多云有轻度霾，午后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东北风1-2级，气温24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80%。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霾，午后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读书俱乐部节目要和大家来分享啊，新近非常流行，或者说啊，欧美国家非常热门的一种小说的形式，名字叫做图像小说。而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图像小说呢，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名字叫做《追寻逝去的时光》。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图像小说啊，又赋予了这样的一部经典小说新的生命力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大牌，必须得这么说，他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中国好书奖，也是中国文津奖的获奖作者苏红月，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应该是说叫摄影师，也是一位作家。那他很多的作品我就不在这儿一一赘述了。苏红月女士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想呢，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聊到的啊，是图像小说，也说到了图像小说呢会给原本的那些作品赋予新的生命。 是的， 我想今天在你的讲解之下啊，可能我们又会看到它的另外的一种色彩了。 我是说我尽量吧，因为确实是看到这本图像小说之后，我感慨非常多。 嗯， 就是因为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句话，就如果大家看过这本小说，或者大概听说过这本小说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名字叫追忆似水年华。它一共是洋洋洒洒240多万字。这本小说当时普鲁斯特花了有15年的时间，而且是在他人生生命的最后的15年时间，写就的这么一部，可以说是非常精致的，豪华版的，发生在19世纪末的，在法国的一个非常瑰丽的画卷。那我简单的说，其实就是作者人生的流水账。 作者人生的流水账，不仅仅叫做追寻逝去的时光，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追忆似水年华。可能很多的读者朋友啊，对这个书名，对这两个书名都比较的熟悉，毕竟啊 是经典的作品，会有很多的朋友，很多喜爱阅读的朋友啊去欣赏去阅读。那么我今天呢邀请苏红月女士来到节目当中啊做客，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其实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刚才说到了她是著名的一位学者，是作家，那么对文字的功力啊是非常了得。其实苏红月以前是美术专业，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工作还和美术有关系，对不 对 和艺术 和视觉有关。 对，是在这种不论是这种自己画的功力怎么样，理论方面我知道你没问题的。你是堂堂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国美学方向的这个毕业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经历啊，自己画的，其实我也见过苏红叶自己画的那些小品，有扇面啊，然后还有一些小的那些白描的，你很少有染色的作品，在我看到的过程当中。其实 对，其实也有一些上色的东西，但是因为这些年画的太少了，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写作上。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最早上的是南京艺术学院 啊， 从小就是当一个艺考生来培养的。但是呢，就是非常辜负家里人的厚望，就是我在自认为在当画家的这条路上是没有什么本事的，也没有什么出息的。 我觉得 对文学的兴趣那么更浓一些，所以我就自己后来自己选择了我的应该说是坚持到今天的这么一个专业。 苏红月刚才对自己的评价吧，我听完以后无比的汗颜，是因为我在他家里面看到他的那些小品，那些小的那些不论是扇面也好，还是一些小的画作，其实我就想，哎呀妈呀，哪天我要能画成这样得多好呀。人家原来是人家失败的啊一门手艺，在这儿特别跟大家说明了。不过我知道苏红月除了喜爱绘画以外，其实对书法也有研习，咱们在这儿就不过多的来讨论了。我想跟大家说明的就是为什么谈到了苏红月这些诸多的背景，而是这样的一种图像小说，我觉得再没有一个人比苏红月来讲更加合适了。所以咱们就从这本图像小说的图片啊，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刚才呢是说到了啊这本图像小说的一个内容的简介。那苏红月，你认为只需要一两句的点评即可，稍后时间当中我们会详细的来介绍。你认为这本书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画作啊，是否把原著当中的那些文字的意思表达出来了，还有你认为这本书这本追寻逝去的时光啊和原著相比较，是不是能够把如此的那些特别深刻的心理描写通过图片来反映出来了。 其实我昨天晚上一直在看小说，我昨天去了一趟首都图书馆，然后呢就是找到了这个当年这个周克希老先生。这里我要补充一句，这本小说虽然是图像版，但是它的文字完全还是周克希老先生的译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版本。那么找到了他当年就是译的一个是追寻逝去的时光的他第一卷和第二卷。那么我们今天就是后浪出的这个图像本其实是第一卷。 对。 第一卷这个原因，那么还有一个是第二卷叫在少女的花影下。是在少女的花影下，对，那一卷还在有待出版，但是，我据说是这个绘画作者已经都画完了，为什么目前为止就是到了今年啊，可能只出两卷呢？因为后面的五卷，我们要知道《追寻逝去时光》一共七大卷， 对啊， 还没有画完， 太多了。 所以说人生太短，不仅是普鲁斯特太长，那么漫画我们等待这么好的一个图像，也是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是非常值得的。我当时翻开这本绘本的时候，刘莎你有没有发现这本绘本它后浪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就是它有一个外面的封皮， 对， 封皮上有一幅画， 对，它有一个封套， 对，那么在打开这个封套之后，就是它的这个硬壳的内封， 就是在对， 上面还有一张画，这两张画是一个呼应的关系。 这两张画都画的是一个男人。 对的，他的这个封面上是一个穿着大衣，然后好像在寒风萧瑟中，就是缩着脖子 低着头这么一个在默默的往前走的人，这张其实我是非常有感触的。这是普鲁斯特本人的形象，这是他到了年纪大了以后的一个在追忆，可以说这个封面它代表的是追忆两个字，或者叫追寻两个字。那么在这个做封面设计的时候呢，等于说是设计师把普鲁斯特的身后，本来他的身后是很轻旷的，并没有这么繁丽的这些建筑啊，这些树木啊，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叠加，有点像蒙太奇，所以在这个非常孤独的这么一个低头追寻的普鲁斯特的身影后面，就放了最加经典的这个巴黎的老建筑，还有一些树木。那么把这个封皮揭开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了在一个古老的宅子里面，好像是在开着一个沙龙舞会。我们透过这个灯光能看到灯光里的翩翩起舞的人影。那么在这个宅子外面是一个偷窥者。这个偷窥者是谁呢？就是普鲁斯特小说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叫斯万。可以代表普鲁斯特在回忆这逝去的时光那一部分。因为这个斯万，包括斯万的这个家庭，在普鲁斯特的人生中还是占了一个非常重的比例的。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评语呢？ 我们看小说就知道，比如说咱们现在手上拿的是这个第一卷，第一卷追寻逝去时光，我们看第一卷冒号叫去斯万家那边， 对吧？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小说因为他是普鲁斯特是一个意识流写作大师，也就是说他在叙述的过程中，他有的时候是不按时间线的，他只按照他回忆时候，因为人的回忆是一种线型的回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我们在梦境中，那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逻辑了，可是在梦里面你似乎觉得那些情节是连贯的，但是你醒了以后再想一想，它其实可能从一个场景到另外一个场景，它之间的那种完全是一个有跳跃的，有跨度的。 没错没错。 对， 其实不仅仅说梦境，我们大家来回顾一下啊，有的时候几个好友一起相聚，我们都去回顾啊，我们曾经一起共同经历的一件事情， 也是没有时间顺序的。 结果大家发现，哎，为什么你的记忆是那样的，我的记忆是那样的？ 没错， 其实完全可以七八个人拼凑一个更完整的记忆，就是每个人的记忆也有选择性的。 是的，是的， 每个人的关注点也不同， 都不同，而且有的时候可能是，可能一个一串项链啊，一朵花啊。或者是一个明信片啊，就能勾起一大串的回忆。但是呢，在这朵花出现之前，在这个明信片出现之前，可能之前这个记忆的闸门是封闭的。所以普鲁斯特他很惊人的一个写法，就是他是没有按照那个时间线。那么这本小说一会儿我要讲到咱们手上这一本的，就目前为止出了这一本的这个顺序，其实非常有意思。他先是从回忆他小时候，他亲身经历了他很小很小的时候，然后就写了这个斯万的爱情。可是我们要知道，从真正的时间线上来说，斯万的爱情发生在他出生之前。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追寻逝去的时光，这是图像小说版。这部图像小说是在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著名小说《追寻逝去的时光》，又名《追忆似水年华》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对话与旁白都摘自小说原文，没有一个字的删减。原著小说共分为七卷，讲述了叙述者的童年记忆、出入上流社会的经历、友谊、爱情和回忆。它表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上流社会和半上流社会的浮华和众生相，精确地描述了一战前夕法国的社会、经济与阶层。图像小说版《追寻逝去的时光》的第一卷是根据小说的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改编而成。 讲述了作者对童年居所还有家庭密友斯万先生的记忆，以及斯万和奥黛特之间的爱情的萌发和变化。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著名学者也是作家，他有很多很多的经历的苏红月女士和大家来分享。前面呢我们只说到了啊，因为苏红月的不论是学习的经历也好，还是他后来的工作经历，和这本书特别特别吻合。其实还有一点我们也在这儿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在选择这本书的时候啊，我曾经跟苏红月聊过天，我说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本书，那除了前面我们说的这个书的种种好之外，苏红月特别跟我说，他说他的故乡是南京，他生活和工作在北京好多好多年，其实另外一个地方啊，他也是除了这两个地方他待的最长的一个时间段就是法国，对吧？ 对，因为老出差。 所以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有亲切的感觉吗？ 我特别有亲切感觉，尤其是他这本书一翻开嘛， 嗯，这封皮 一翻开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巴黎的地图，那就是很熟悉的地方。当然我去的这个巴黎是我们现在的巴黎，这里头画的其实是19世纪末的巴黎。 哎，和现你感觉这现代的巴黎和19世纪末的巴黎变化大吗？ 我感觉道路一点都没有变化。 你这意思你是批评巴黎是这个建设的太慢呢，还是说表扬巴黎保护的太完善呢？ 那肯定是后者。因为我现在回南京去，我在南京的好朋友都跟我开玩笑说，你看你像个真的似的，讲一口南京话，可是你哪里都不认识。我真的很多路我完全不认识，我只认识那一条中山路的主干道，可它两边几乎南京城几乎是拆掉重建的。 哎，对了，我记得苏红月你曾经也做过翻译，对不对？法语怎么样？ 我的法语其实不好。 就是、 这个完全是见效了。 你 法语是不好的。 你看，其实这样，你讲着一口标准的南京话，到南京你不认识，然后法语你不怎么样，到了法国你依旧能够跟老马识途一样找到哪个地儿，是吗？ 它其实很简单，在法国你只要认识一些路名，只要会坐地铁，只要能跟，因为我们出去先就是用英文嘛。那么，其实真正你接触到那种一句英文都不会讲的法国人的机会其实不是特别多。那么所以这个在法国其实是工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啊、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基本上说一些如果是简单的一些法语的话，大概其实我们也能知道一些意思。还有一个就在阅读方面，其实法语有很多词汇和英语的很多词汇它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他们曾经从字根可能某一个都是 对来源是相同的吗？ 对，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就解决了一半的力量。 而且我们大家看到啊，谈到很多的这些欧洲的名人啊，通常在介绍他们的时候都会说七八种语言或者12-13种语言。哎呀妈呀，如果换成一中国人，别说这个外国语言说这么多啊，如果你能把全中国的方言能说个十几种，能说个七八种就已经了不起了。所以苏红月，你看你南京话这么好，如果让你到广东你听得懂吗？ 广东马马虎虎能听懂个七八成。 就是你的意思，广东话和南京话有异曲同工？ 当然不一样了，一个是南方语系，一个是北方语系，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因为是粤语歌的流行嘛。 所以 其实我们这些很多，而且我们南京这边的，就是可以说南方的孩子，学起粤语歌来应该是比北方的孩子还可能要灵光一点。 对，因为你们和南方，你们不能说是南方人，你们都是南方人，然后你们支持诗滋滋滋鸡七夕你们都分不清楚哈。 能分清。 比如说一说福建人就是胡建人。 啊，那不是我们的事儿。对，那不是我们的事儿。对，这个都是题外话，我们先不扯这个闲篇啊。 回到了来说这个巴黎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巴黎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他的一个回忆的地点。 对，他是回忆的地点，但是这本书其实他是从一个叫贡布雷的乡间小镇开始的。这是他小的时候生活的地方。但是呢在这个斯万那边，就是整个这个斯万的爱情，包括后来他的一些生活的场景，这个都是发生在巴黎的。那么从这里面我有的时候我拿着这个图我就对照看，哦，这是凯旋门，这个旁边有一个酒店我曾经住过。Valentino 每一次都在这个罗斯菲尔德的这么一个庄园式的酒店里头办大秀，那么我为了怕迟到，所以我只能订他就是过个马路1分钟 的 最近的这么一个酒店。然后这条路叫桑塔纳黑，这条路叫桑塔纳黑，它就是一 个购物的一个，除了香街以外，它是一个购物的一个主要街，它能走到康鹏街。那么康鹏街上有什么？有夏奈尔的当初的这个第一家店。就是总店，但是这是一个时尚的历史啊，就在这个时候其实普鲁斯特已经去世了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9世纪末。那么呢，那这条街叫，他们法语叫灰窝利，其实我们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法语的发音。那么这条街是通向卢浮宫的，所以每次我从这边酒店过来，然后走这条街的话就能路过卢浮宫，然后呢再往北走就是著名的欧贝哈歌剧院。所以这整个这一片是我每次在巴黎，大概我最密集的时候一个月去一到两次。 哎，我怎么觉得你离啊这本书的女主人公这个奥黛特的这个住所啊，你的活动范围离她比较近，在整个的这个巴黎的应该叫左西右东东北侧对不对？比较近。 这个地方也曾经是，比如说总是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在这里，像有一些活动啊要去参加 啊。 那么其实我住的最多的一个是凯旋门， 对啊，也是在东北， 还有一个就是巴黎歌剧院的这个附近 啊。巴黎歌剧院， 巴黎歌剧院的这个附近。然后为什么会住在这个附近？因为我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在这里开了一家餐馆，为了满足这个口腹之欲吧。 哎，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啊，巴黎歌剧院其实是在整个巴黎的应该是正北的方向。 对， 你看啊，刚才咱们说到的女主人公奥黛特的住所呢是东北偏北啊，东偏北。巴黎歌剧院呢是在正中间的一个位置，然后斯万的住所呢是在整个巴黎的这样的一个偏东。刚才说错了，这个奥黛特是在偏西北的地方，而斯万的住所呢是在东边。那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距离还挺远的。你想在19世纪的时候，这有多少公里啊？他们其实见面也是不是特别方便。 巴黎城并不大。 哦，那还好。我一看 你不能拿它对着北京地图的那个 我一看这个大城东到大城西这太远了。 对，在马车的时代其实还是可以的。 哦，那就可以了。 并不是很长。你打个比方，我从凯旋门要走到这个，我不说歌剧院了啊，我们就从凯旋门，然后这条路向东，对吧，一直走到这个卢浮宫，好像是不是很长？ 对，看起来还不短。 差不多半个小时肯定是能走到了。 哦，那你的意思其实如果要是从奥黛特的家里 面半个小时到40分钟的样子， 走到斯万的家，豁出去走一个半小时也肯定能到了，是吧？ 那就是豁出去走，但是在马车时代像他们一般是不太会豁出去走的所以你大可不必担心，这绝对不是一场异地恋，这是同城之恋 好，这一点我们已经清楚了。我们刚才把巴黎的地图做了一个简单的研读之后，故事是怎样开始和发生的呢？ 对，这个故事呢，首先我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普鲁斯特的背景。讲起来其实有点悲壮。那么小说一开始的时候就交代了，他是一个严重的睡眠症患者。怎么看出来呢？来，我们来翻开第一部，就是他小的时候回忆这个公布雷，这乡村小镇。在这么一个家里面，他的第一句话叫，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睡得很早。其实我非常喜欢开头的这个画面，很蒙太奇，非常的像普鲁斯特的文风，也就是说这个画风和普鲁斯特的文风可以说是无缝对接 啊。 因为你看啊，他说我在夜间醒来，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有一瞬间连自己是谁都很糊涂，但是这个时候的记忆，他就开始，这个记忆的闸门就开始四边发散，那么画面中就出现了空中有一只眼睛，各种不同的画框，各种不，然后还有床，还有灯，还有往下面回忆的闸门打开了以后，还有塞纳河的河水，所以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实际上可以说每一天普鲁斯特都是在这样反复的回味，反复的咀嚼过去的所有的那一幕一幕的片段中，他是这样生活的。在昨天我那个从图书馆借了周格西先生翻译的就是小说版，这一段大家猜一猜，这一段为什么叫人生太短，普鲁斯特太长，就他冗长的笔调，就描写一个辗转反侧花了多少篇幅吗？ 因为我看了介绍啊，说到了这图像小说的文字啊， 嗯， 和原本小说的文字呢是同样篇幅的，所以应该也不会很长。 来，让我来告诉大家，我看到第八页才看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睡得挺早，我在自己夜里醒来，不知是在何处。 那还是有删改 啊？嗯，它不能叫删改，它是叫提炼。 哦， 嗯，可以说这里面的话都是小说里的话， 嗯， 但是。图像本的第一句话出现在小说的第八页，可是前面我们说，嗯，为什么说图像小说是快速进入普鲁斯特的直升机呢？一个捷径，也就是说，很少有人有耐心，真的有，你要付出很大的勇气，要把这七卷看完。不要说把这七卷看完，我们就说把第一本看完。都要花相当的时间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本图像小说看完。图像小说就是小说的主干。 其实苏红月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讲图像小说，这并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苏红月也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曾经谈到过。 哦，对，那是以色列遗产。 对，遗产。其实当时我们就谈到了图像小说呢，它的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啊。当然，对于那些特别喜爱看原文的朋友，这就另说了。图像小说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能够让很多的读者啊快速进入到这个整个的情节当中。 是的。 一方面当然是优美的文字啊必不可少，另外一方面就是图像的辅助，能够让我们啊在虽然是跳跃的文字当中，但是也能够连贯起来，也能够了解整个的这本书的一些精华的内容所在。 嗯，对的，就好像这本小说也是一样的。普鲁斯特首先是开卷就不厌其精地描写他半夜睡睡醒醒， 嗯， 头脑一切活动，一切细节，各种发散式的回忆。就这样，我看到第八页的时候和绘画版的开头是对上了。 嗯， 所以说绘画版它其实是迅速掌握小说主线情节的入口。那么大家可以先看图像版，如果还想深入了解，那么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看纯小说，可以说省了很多的事情。 我倒是觉得啊，有的时候其实在节目一开始我也问过你那个问题啊，有的时候呢文字的啊那样特别深应该叫特别细致的描写，还有尤其是有一些啊特别多的心理刻画，如果用图片来展示的话，你是这专业的，你觉得它能够展示的比较合适吗？或者说这本书展示的怎么样？ 你比如说，如果你像他前面用了一个蒙太奇的手法， 嗯， 把各种东西纠缠的叠加在一起，那么如果用文字描绘，可以要描绘好的跑半天，但是他在这里面可能有几个图像。就浓缩了， 嗯，它 就展现出来了。 三张图片基本上， 对，三四张图片就已经展现出来了。 嗯 嗯，也就是说，在大量的场景描写，尤其是对像主人公，尤其是这里面女主人公那种优雅的服饰啊，各种细节啊，餐桌上怎么摆啊，它其实一张画就表达出来了。但是如果你要去描写他们这个餐桌怎么摆的，大家是怎么做的，然后他们都是每个人都是怎么穿的，你这可得费老劲了。 对，可得费老劲了。正在不是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著名学者作家苏红月女士，和大家聊一聊图像小说，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追寻逝去的时光》。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继续关注故事广播的内容。 擦不干你当时的泪。 跌重装，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月圆满越觉得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 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细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图像小说《追寻逝去的时光》。七卷本长篇小说《追寻逝去的时光》，有如一部看似信手写来、不讲章法，实则结构严谨、气势恢宏的交响乐。这个漫画版本包含了第一卷的主要内容。小说一开头，叙述者醒来以后躺在床上，童年时代的回忆，在他的故乡宫布雷姑婆家的生活情景清晰地重现了出来。然后小说的时间倒退十多年，我们看到了他家的朋友斯万与奥黛特之间的一段恋情。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啊，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朋友也是这本书的主讲人、推荐人，著名学者作家苏红月女士的讲解。在前面时间当中呢，苏红月已经跟大家啊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小说的背景，也说到了整个巴黎的一些情况。下面故事开始了，我们来了解一下下面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下面的情况是还是从他的小的时候开始说起吧。嗯，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因为一个人的回忆，他这个小说叙述还是从他这个童年的时候。童年的时候呢，有一段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就是小说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他其实很早的时候呢，他就 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就是小普鲁斯特啊，就上床了。可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家庭，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一个很大的家庭，作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她是不太可能很早的休息的。那么在这个小孩子吃完饭大概七点来钟的时候就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准备睡觉了的时候呢，那么家里人会给他弄来一台幻灯机，给他放一些可能睡前的一些小动画片啊什么的一些小故事。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作为这个小孩子，他最渴望的是什么？这个图像本里面这些美丽的画面都掩盖不住这个小孩子的一种小小的失落，就是他其实在晚饭吃好了以后，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妈妈能上来跟他说一声晚安， 妈妈能陪他一小会儿就可以了， 就是在他睡着之前。可是呢，这个小小的心愿总是落空。那么图像本里面有很多很华丽的，比如一家子人吃饭，或者来了客人，就是各种他们餐后的一些作为一个这样家庭的活动。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妈妈就没有办法及时的上楼去跟他道晚安，因为他要处理家事，还要陪来访的客人吃完饭，还要陪他们聊天，总是有事情会拖得很晚。 这就是标准的书中写到的这种上流社会或者是半上流社会的这个晚餐，他们的晚餐很长，不仅仅是吃饭，还包含了很多的谈话呀、聊天等等的内容。 是的，是的，这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呢，在这一小部分，就这一小段落的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 还是他在故乡的时候，对吧？ 在故乡的时候，就是他用什么来结束？对于这种很小的就幼年时候的回忆呢？是有一天，这天晚上，妈妈就在他的房间里过夜了。 啊，很难得啊， 很难得，因为他之前还用过一些计谋，什么通过这个家里的女佣给妈妈递个小纸条，就说我有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妈妈这个时候好像也不太 care 他，然后因为小孩子的小诡计，家里人总是能，大人总是能看出来的。那么在这天晚上，妈妈在我的房间里过夜，按理说我应该很高兴，可是她高兴不起来。虽然他赢得了胜利，他赢得了妈妈，可是这个夜晚对他来说，因为往下他就要进入他的成长环节。那么他说这是一个伤感的日子，也就是在他的记忆里头，这一段就好像我们电视剧放了一集，这一集结束了。这一集结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画面啊，这个漫画家的画风就开始走向了这种阴郁的这种深蓝深紫色的这种调子。 哦，还真是有这样的一个颜色的变化。 然后我们再看，其实周克希老先生译的普鲁斯特的原文还是把这个原文这一段保留下来。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吧。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他说，就这样，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每当我半夜梦中回忆及公布雷的时候，就只看到这么一块光明孤零零的显现在茫茫黑暗之中。那么这是图像版，在小说版后面其实还有一句话，像腾空而起的焰火，像照亮建筑物一角的电光，其余的部分都沉默在黑夜里。是不是非常有画面感？ 我觉得不论是小说啊，还是这一部图像小说，这部漫画，其实给我的感受啊，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啊，我特别的肯定的认为，这部图像小说它的整个的画作的这样的一个应该叫描绘，还是非常成功的， 非常忠实于原文。因为普鲁斯特的文风就是给你展开一幅画面。按照我们中国，如果对应我们中国的传统绘画，那么普鲁斯特是个画工笔画的，每一笔都极精工致。 他画《红楼梦》也成。 一会儿我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地方要跟《红楼梦》做对照。他们有一些非常相似的地方。这个一会儿再说。那么在这段结束的时候呢，普鲁斯特有一句话说，他说仿佛公布雷就只有楼上楼下，由一部小巧的楼梯相连接，又仿佛永远都是七点钟。那么这段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他多年以后，他再回忆起幼年时候住过的公布雷和现在的现实，就好像是楼上楼下的关系，有一部非常小巧的电梯相连，时间就永远停留在妈妈跟他道晚安的那个七点钟。那么这个小巧的电梯，这个也不能损失，因为只要我们 在法国，嗯，如果你去法国去巴黎，你就会感受到法国那种老旧的电梯它究竟有多小。这个我完全感受过的。你知道电梯小到什么程度吗？ 一个人一个行李箱。 不管是你去酒店还是去别人家，像有的电梯可能都真的是用了有一百年了。我经常的感受就是我进去，然后一只箱子，这个电梯的空间就占满了。如果要再进来一个人，他就得侧着身贴着边儿。所以回北京之后，我就发现北京电梯也很大，什么也很大。所以北京的电梯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通向往西的秘密通道的比喻的。所以这个是只能是老法国的电梯。 嗯， 它真的是这么小。那么在这段回忆的童年的时候，除了他和他妈妈的那种亲密关系，还有一个让我感动的是他对外婆的描写。其实他对他外婆的描写也是费了不少笔墨，但是在这个图像版的时候，真的是几张画就把这个外婆的形象惟妙惟肖的给呈现出来了。这个外婆呢，就是说他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妈妈都在陪客人吃饭，他们外婆在做什么？外婆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还是好天气，他吃完饭有一个老的习惯，就是一定要到花园里面去走一走。 在这一本书当中的开头的几页，其实也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 是的，所有人中不包括外婆，只有外婆例外。她不管天气如何，那么我们看到画面中就是一个好像是个暴风雨的天，一个老太太拿着一只花篮在花园里面淋着雨在采花，是不是非常的优雅？ 所以我倒是觉得啊，还是苏红月那句话，如果大家对原著啊，对追寻逝去的时光特别感兴趣的话，但是刚才那个话是普鲁斯特太长，270万字的著作，如果你实在没有精力的话，这本图像小说确实是打开，这部巨作的一个特别好的钥匙，或者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指引，能够让大家很快进入到角色当中。 对，他就打个比方，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影视剧版的《红楼梦》嘛，对吧？还有连环画的《红楼梦》。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有勇气去把《红楼梦》一个字不落的全部读完？ 等你感兴趣了，等你喜爱了，那不仅是一个字不落的读完，可能还读了好几遍。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对于这本书有兴趣的，或者觉得我可能没有这么大块的时间来细读普鲁斯特，我们不妨从这本图像开始。图像，然后图像开始，这里面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当时读小说的时候，我看到姑妈那一段，我都有点想跳过去，想快进。但是在图像本看到他还描写了一个病卧在床的姑妈，我跟你讲，我是一帧画面都不落的看完的。 你们这就是总共也没有几个画 面，他对我的想象做了一个补充。因为小说里面描写姑妈的时候就是很冗长。这个普鲁斯特姑妈呢，她就不下床了，她身体不好以后她就不下床，她的床就在窗户边上，窗户临着大街，所以她这个姑妈每天就做一件事情，就是看窗外的人。这种乡村小镇上生活了一辈子的人，只要马路上来一个陌生人，马上他就会好奇，就会和家里的那个女仆议论这个人是谁，有什么故事。后来这个姑妈去世了以后，这个佣人就来到了小普鲁斯特家里面来做事，这个人也是有很多戏的。那么时间关系在这里就不多讲了，也就是说在看图像本的时候，包括这些人的神态，包括姑妈的各种小表情，包括这个女佣的如何去讨主人的欢心，用很多美食都画得非常非常的淋漓尽致表现的。 说心里话，就是在这个前半不应该叫前半部分，在回忆他童年的时候的这个女仆的图像啊，有女仆出现图像还真是比例挺高的呢， 非常多。比如第31页中间就是这个女仆，一下子就是感觉好像很闪耀的，她抱着一些吃的，然后这个女仆就会在各种不同的场所旁边全是对话。一会儿又是野外，又是杏子刚上市了，又是覆盆子，又是樱桃树结果子啦，各种就把这个女仆的形象衬托得非常的丰满。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小说的话，那真的要静下心来，慢慢慢慢一句一句的去抠里面的。 刚才说到了啊，这一部7卷的长篇小说的第一卷是去斯万家那一边，前面呢重要的谈到的是作者普鲁斯特他小的时候的一些回忆。 是的， 那重点还在斯万的爱情。 可以说普鲁斯特之所以伟大，就是他写尽了爱情的千姿百态。 就好像什么呢，就是我曾经看过有一个评论，这个评论做得非常好，说普鲁斯特他虽然是个作家，但他手上拿的哪里是笔，是医生的手术刀给你解剖啊。他呈现的斯万的爱情非常有普遍性，也在这个小说是很大的程度上占了很大的比例。有一个题外话，就是跟就是现在出的这第一卷稍微有一些关联的，就是普鲁斯特在这个追寻逝去的时光里面，他还有很大的篇幅讲到普鲁斯特自己的爱情，你猜和谁？和斯万的女儿。 啊， 所以他在写他童年的回忆的时候，他回忆出他童年之后，他就开始把这个记忆的闸门一下就跳到他出生之前，也就是说斯万的爱情是普鲁斯特听说的。他这部小说里面并不包括普鲁斯特亲身经历，还有很多他听说的成分。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追寻逝去的时光，邀请著名学者苏红月女士和大家来分享这部图像小说。前面时间当中呢，我们已经说到了小时候的回忆，这已经是结束的部分了。那接下来走进的是斯万的爱情，斯万的爱情，斯万的爱情应该说是充分的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贵族的那些爱情观，就是只爱第一眼美女。 其实今天还很普遍，在小的时候的普鲁斯特家里面呢，啊，不是小的时候，那时候普鲁斯特出生之前，斯万是这家的一个常客。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庞马总会里的这个阔绰的会员，是巴黎伯爵和高卢公爵宠幸的这个密友，是圣日耳曼区上流社会的大红人。所以斯万这个人他其实不着急结婚的。那么他的爱情又很有普遍性，对他而言乐趣就是什么呢？是感官的享受。简单的说，斯万喜欢烈焰，他烈焰的目标并不是贵族沙龙里的贵妇，而是都像什么人，比如说姿色不错的小女工，一个法院书记官的女儿。所以普鲁斯特说，斯万可不想在跟他一起消磨时光的女人身上发现他们的漂亮，他宁可跟一眼就觉得漂亮的女人一起消磨时光。这句话非常直接，就是第一眼看着漂亮，他才有可能接下去关心关心她的内涵。 我这个爱情观，这个恋爱观，我就不说什么了，典型是错误的。那接下来就说到了斯万的婚姻了。 对，他其实他后来被一个交际花搞定了 啊， 所以说这个男人在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些软肋会被人抓住。那么普鲁斯特给我们展示了这么一个叫临床病理范本嘛，奥黛特用了很多心思去追求斯万，非常小的心思渗入他生活的各个环节。那么你知道最高明的追求是什么呢？最高明的追求就是让这个男的觉得自己在追求对方。 对，最高明的追求就是我躲你远远的，让你欲求不得。 但其实两个人的格调和审美他们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上。所以这里面大家看图像的时候就能深切地感受到斯万那个时期对他那种牵肠挂肚。爱情发生之后，对方的缺点全部消失了，哪怕奥黛特的这个交际花的本性暴露了，对斯万开始冷淡的时候，斯万反而在这段感情里面他病得更厉害了。一直到许多年后，他终于咆哮，他说我浪费了那么多年，我甚至恨不得去死，把我一生中最真挚的爱情给了一个我不喜欢、不合我口味的女人，这样的事情其实就像关照我们今天的社会，不是每天都在发生吗？ 哎呀，这就是因为欲求不得，所以欲罢不能，所以他就最后欲生欲死了。 是的，这还是非常有普遍性的。 哎，我倒是觉得啊，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啊，普鲁斯特，他在刻画当时的人性啊，还有挖掘人们这种特深刻的这种思想的时候啊，我倒是觉得他的普遍性啊掌握得非常好。 是的，而且普鲁斯特他作为一个描写真实生活的作家， 嗯， 其实可能说有一些也许是他的虚构成分。因为一个人的记忆力他不可能记到这么，尤其像斯万的爱情是他听说的部分， 嗯， 那么他很多有很多他自己的想象去补充，但是他再去补充的话，他还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也就是说，普鲁斯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发现他很少去总结别人，他只是在呈现。 他只是把他当时看到的众多的啊这些社会的万象，通过他书里面的人物来逐一的做呈现或者不同的呈现。 对，也就是说，在普鲁斯特的这个小说里面，我们看不到他好像有一个上帝视角， 嗯， 他去淋漓尽致的展现每一个人，这个就很像《红楼梦》的写法。曹雪芹是从来不对每一个人做出评述的，他只是在极力的展现这个人的每一个方面，有亮光的，有阴暗的。 啊，我真没有想到苏红月你居然是从这个角度去评价的普鲁斯特和曹雪芹。你要是这样说的话，我突然回味我曾经看过的《红楼梦》啊，确实和普鲁斯特的著作的相同之处就这一点上啊，太一样了。 对对对，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斯万看女人， 嗯， 对吧？我们斯万看女人，可能就是他就喜欢这种女性的这种体态美嘛， 嗯， 可能对于一些忧郁的神态啊，或者深深的表情啊，可能他第一眼会觉得很麻木，对吧？ 嗯， 那我们就再来看《红楼梦》，我们都知道宝玉喜欢谁，潇湘妃子林黛玉，那不是忧郁的美吗？每天很病得很孱弱的那种病态的美，但是。宝钗代表的是健康的美，对不对？可是有一回，还记不记得宝玉看到宝钗的白手臂，宝玉一下子就浮想联翩，他想什么？他当时想，要是林妹妹，这是林妹妹的胳膊，我倒是可以伸手摸一摸。世间男子其实都一样， 应该说人性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回到这本书，我们继续来谈普鲁斯特他描写的斯万的爱情。那么，他的爱情是真实的生活的呈现，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除了刚才说到的啊，他写的是真实的生活的呈现以外啊，苏红月，你认为普鲁斯特他的真实的生活的描写啊，还有什么特色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嗯，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整个在回忆中笼罩着一种舍不得时间离去的感觉。 嗯， 这种感觉在我们这本书的后面，嗯，这本书的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漫画家的调子变成秋天的颜色了。 我是觉得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啊，非常的厚重沉重，紫色的、蓝色的呀、灰色的， 对，有些地方还非常的明亮，但是到了这个色彩过渡的非常好。 嗯 嗯，这一本的最后是普鲁斯特在树林里头去回忆过去。 嗯， 这几页的画面全部都是秋天的颜色，不管他回忆过去是多么幸福的片段。不管是多么漂亮的人儿，他都散发着一股深秋的气息，这表示什么？表示往日转瞬即逝，太匆匆 啊，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些话语呢，我昨天在反复回日的时候发现用在今天也是很适当。 嗯， 普鲁斯特感叹说，我大概真的老了，这女人绷在身上的裙子竟然不是上好的衣料做的，这样的世界我和她是格格不入了。她其实在回忆过去，也在回忆什么呢？她说，如今已是无处可迷优雅了，唯有对往年认识的那些女性的追想，这是她唯一能够安慰自己的。不仅流走的不仅是时光，还是随着时光一起流走的旧时代的黄金时代的优雅。那么风流云散之后，普鲁斯特说，我怀念的只是当年遇见的那些女性，那些让我对她们的服饰感兴趣的女性。在我的信念尚未破灭之前，我在想象中，我想给她们每个人配上各自的特征，赋予他们每人一个传奇故事。读到这句话，你是不是觉得很相似？在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曹雪芹说，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教去，觉其行止见识借出我之上。于是他用贾雨村言写出这出《红楼梦》。 我通过我的描述把我所经历的事儿传递给所有的读者，不论是普鲁斯特还是曹雪芹， 还是曹雪芹 这样的一种方法。哎，还回到咱们一开始啊，苏红月曾经说过啊，普鲁斯特太长。那么除了呢说到了这本书有200多万字太长以外，其实普鲁斯特的很多的句子啊也是非常的庸长的。那么在这本图像小说当中呢，虽然是挑拣了一些并不是完全的呈现他的文字啊， 是的， 但是